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14集《不屑恨》二。宫中，书方宫里，同别的富丽堂皇的宫殿不同，书方宫甚至算得上是朴素了。便是装饰，也不过是装饰的一些花草或是书画。董淑妃正侧手坐在软榻上听着小曲儿，弹拨小曲儿的是个年轻姑娘，生得圆圆脸蛋，倒也算不上多美，小曲儿弹的倒是活泼。董淑妃笑意盈盈地听着，董淑妃也算不得多美，在一众环肥燕瘦的千娇百媚中，她显得实在是平常了许多。虽说也是秀丽，却温温吞吞的，没什么脾气，难怪是四妃中最不起眼的那个。她的侧手正坐着一名年轻男子，身着华服，容颜俊秀，气质有些冷峻，然而面上的笑意却似乎很有几分亲切。他对董淑妃说道： 这小曲弹的倒是不错。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董淑妃的儿子，九皇子定王傅修仪。董淑妃含笑看了一眼傅修仪，摆了摆手，弹小曲儿的人便猝然收声。董淑妃笑道： 弹得不错，拿些赏钱。 弹小曲儿的姑娘面上闪过一丝喜色，连忙诺诺地抱着琴就下去了。整个明棋宫内的人都知道，书方宫的下人过得最自在，因为董淑妃是个厚道人，待下人极为宽和。譬如此刻，不过是弹拨一曲，便能拿到丰厚的赏银。 都退下吧。 董淑妃扫了一眼别的工人，工人们闻言，亦是规规矩矩地退了下去。转瞬，宫中殿里便只剩下董淑妃母子二人。 哼，母妃调教下人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 傅修仪笑道： 施恩比结仇好。 董淑妃笑意盈盈地说道： 母妃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是是是，可惜儿臣所处的位置，结仇比施恩容易得多。 闻言，董淑妃的面上笑意淡了些，她问道： 这几日你父皇都在操心威武大将军一事，你那头可有把握？ 董淑妃向来不管傅修仪的事情，后宫切忌干政，更何况文惠帝有九个儿子，个个不是省油的灯，献丑不如藏拙，如今时机未分明，董淑妃也不怕做一个失宠的妃子。 父皇本就关注此事，自然不会重重举起轻轻落下，我的证据呈上去恰好正对了父皇的心意，只会顺利。 我晓得你有主意。 董淑妃摇头淡淡道： 不过小九，如今情势紧张，你最好多加小心，不要鞠躬，让他们争，等他们争累了，你再出手也不迟啊。 儿臣谨听母妃教诲。 傅修仪连忙说道。董淑妃笑了笑，忽而想到什么，说道： 上次让沈夫人带沈庙进宫的时候，你让我务必不要让沈庙听到我们的对话，是怎么回事啊？ 上次让罗雪燕母女进宫，傅修仪之前便叮嘱过董淑妃，届时不要让沈庙在场。于是后来董淑妃便让童瑶带沈庙出去了。 母妃以为沈家五小姐是个怎样的人？ 模样生得不错，日后应当会是个小美人。不过性子呢，木讷太过温良，大约很容易被人欺负的。 董淑妃看向傅修仪， 之前听闻他曾爱慕过你，只是看着并不像是传闻中的不堪，虽说不够灵动聪慧，却也不至于到草包的地步。 傅修仪微微一笑， 哼，母妃这么挑剔的人，竟也说不出她的不好。 董淑妃一愣，她表面上看着宽和，私心里却是个极为挑剔的人。因为傅修仪如今也到了相看夫人的年纪，本身也十分不错，外头也有高门想将自己的女儿嫁过来，这其中名门淑女自然不少，可是董淑妃总能挑出不是，觉得人家配不上自己的儿子。而眼下的这一番话，虽说没有夸赞沈妙，言语间却也没有鄙薄，仔仔细细一想，甚至还有些偏向于沈妙。在年轻的官家小姐中，董淑妃还是第一次这般宽和地评价一个人，所以傅修仪一提醒，董淑妃自己也愣住了。明明平平无奇的一个小姑娘，怎么会说不出不好呢？可是除了木讷点，倒是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不对。没有欲望，没有野心，目光平静如妇人。董淑妃心里一跳，这和自己，不，或者说是伪装的自己，不正是一模一样吗？ 母妃想来也看出来了。 傅修仪一笑， 这位沈小姐可是个隐藏高手。 董淑妃疑惑地看向傅修仪， 你说她是装出来的？这年纪轻轻别的能装出来，可是性子却是收也收不住的。 母妃， 傅修仪的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 我曾见过他当众出丑的模样，也见过他不知廉耻示爱的模样，在教场上杀气腾腾，三剑击的蔡家公子下不来台的模样，现在你还见过他呆傻木讷的模样。母妃以为这么多模样，哪个才是真正的他？ 董淑妃端着茶杯的手一顿，一个人何以有千般模样，而每个模样都栩栩如生，每个模样都像是自己的性子，那伪装也太过可怕。更可怕的是他才及笄不久。傅修仪低下头，他没有说的是他还曾见过宫宴上沈妙看着他眼中都是抑制不住的恨意模样，那种深入骨髓的恨，绝非小女儿因为爱而不得而产生的恨，那种恨仿佛是连灵魂都在愤怒地发抖，恨不得将她撕碎。有很多令人疑惑的地方。 母妃，沈家留着也是变数，如今的江山不能再变了。 傅修仪压低声音， 沈家小姐未必如我们想的那样简单，斩草要除根，还未开始就结束，这才是最好。 所以这一次威武大将军在劫难逃？ 那倒不是，沈家如今是簪缨世家的头，现在除了沈家只会引起更大的变数。不过收了沈家的权，沈家只会渐渐示威，到时机成熟一网打尽就是。 若是中途出什么变故如何？沈家也许还有别的底牌，若是安然度过又如何？查出来是你上的折子，只怕你会受累呀。 傅修仪摇头，分明还是亲切的笑容，眼神却疏而狠厉。 欺君罔上这个罪名已经很大了，再如何神通广大也不能让沈家冉冉而退。只是这本来就是我的一个试探。 试探？ 董淑妃有些疑惑，傅修仪看着自己的指尖。 没错， 沈渊之前让他留意沈妙，傅修仪并未放在心上，可后来一系列的事情，包括玉清王府的灭门，沈源的死，都让他渐渐地意识到沈源说的可能是真的。 沈庙一个闺阁女儿，无论如何都是办不成这些大事的。唯有一种可能，沈庙背后还有人。他背后的人如此有能力，这就让傅修仪不得不防备了。这一回沈家出事，独独留了一个沈庙，自然是他同文惠帝建议的。只是傅修仪的目的却是想看这位藏得颇深，连他都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沈家五小姐，究竟会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困，他的帮手又是谁。不过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法子，沈信都不可能安然而退。傅修仪捏紧手心，到嘴的肥肉焉有吐出来的道理？沈家注定灭亡于明启的史书，这毋庸置疑。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